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电影率先睇嘅时候，我系你哋嘅主持人阿希，系希观影几时版主。 你好啊，我系 Alex， 我系视日观影嘅版主。喂，嚟到第四集咯，系咪叫满月啦？已经 OK 啦，咁我同你拍档咗四集啦。 诶、无惊无险啊！ 系啦，咁啊， 未想打我住我， 未想。咁啊，一如以往啦，都介绍翻最近上映嘅戏啦。咁喂，今个礼拜都几多戏上啦？ 喂，多戏唔代表好睇噶嘛？ 系啦，例如有一套系《Emoji 大冒险》啦。 喂，听闻呢套嘢好嘢嚟嘅。 呢个我未睇，你都未睇啦。我睇下Weekend 睇唔睇？因为点解唔想去睇咧？因为哇，讲到佢喺烂番茄又零分啦。 之后好似 IMDB 一点四啊嘛， 一点四， 一点七变一点四， 唔知有冇高度啦依家咁。 喂，即时你即时睇下啦，梗系呢样嘢。 大佬，其实你一套戏去到咁低分咧，都即系近年罕见啦。咁 因为之前应该有一套下嗰个叫《天机》，《天机》都已经系 都高过佢嘅。咁喂，但系佢喺美国又几有趣喎，佢票房第二位咯。即系听闻好多人都有一个观烂潮，都入去朝圣一下，到底发生咩事？ 咁当然啦，而家升咗1.5 啦。咁唔知道香港又收唔收得啦？ 睇下睇下发行公司点样去宣传 系啦。咁我睇下 VN 有冇时间睇啦。 系啊，睇下郑伊健啊。 我睇英文版啦、啊，咁啊，仲有另外一套就系《沙海47米》啦。 呢套我其实想睇嘅本身，但系因为咁啱嗰阵时唔喺香港咧， 唔喺香港， 系啊，咁可能迟啲补翻嚟睇啦。但都听闻话呢套几好， 呢套系唔错。其实佢喺台湾，你啱啱你喺嗰阵时喺台湾啦， 啱啱系啱啱想睇咯。咁 台湾我因为我早排上个月都去过台湾啦，咁、我见佢真系好似当大片咁宣传嘅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 咁、但系其实我上网睇有少少资料咧，就呢套咧，如果冇旧年嗰套《夺命狂沙》咧，佢系谂住直接出 DVD 嘅啫。 嗯。 咁就因为见到咦，《夺命狂沙》咁收得又咁。又咁卖座，咁系咯，咁卖座又咁好口碑啦，咁、所以就决定啊，不如试一试，褪一年就上正常啦。咁佢、今年喺美国上映嗰阵时候，口碑唔可以话好好，讲真，咁但系票房都 OK， 因为佢真系好低成本制作。系啦，咁讲下故事讲咩啦？一如你所讲，就沙海47米啦。咁就讲两个女主角去参加一个困喺个笼入面嘅一啲深海体验啦， 观沙 嘅奇景咁样啦，咁系啦，一如你预告所睇啦，咁个笼就断咗啦，咁又跌咗落去海底下面47米嘅地方，又冇氧气，又出唔到嚟，咁点好咧？系啦，咁 周围有鲨鱼啦， 系啦，嗱呢一样我亦都想澄清一下咧，呢套嘢叫做虽然叫做沙海47米咧。但实际上鲨鱼出现嘅时间唔多嘅。喺开头同埋重头戏有鲨鱼，其实中间呢反而我欣赏佢系有少少似系一种绝境嘅求生片咁啦、我会话佢。佢长时间就影住两个女主角啊喺水底嗰度又冇氧气啦，咁可能又唔知道自己喺边啦，咁又啊嗰、那个亦不断叫制造紧张啦，那个对讲机，咦啱啱好收唔到，可能游高几米又收到。好啦，咁你游高几米嗰阵时候，有可能面对出面唔知啲咩危险啦，出面个环境唔知系点样啦，同埋嗰啲地形亦都有好多危险咁样啦，就不断制造紧张，都系好典型嗰一类。 都要你惊嗰只啦。 系啦，咁我几中意佢系去玩嗰个环境，系玩得几妙嘅。咁、我睇翻佢就系弱特辑啦，就话成套系真系一个大水池嗰 part 啦。咁、但系佢都做到好多附近嗰啲叫做危机四伏嘅一啲环境，系几紧张嘅。咁同埋我最中意佢系结局嗰个高潮位啦。咁、我当然唔爆结局啦。咁但系作为一套同类嘅，你当系一啲求生片也好呢啲。面对一些大白鲨嘅戏，哇！竟然玩扭桥，你系完全 好少可 系啊，真系好少可，你系完全估佢唔到之余，又可以制造紧张。佢最尾嗰场真系好紧张嘅，咁可能有少少夸张咗少少啦，但系佢最尾一下扭到晒，原来咁夸张都系有原因嘅。咁嗰下真系话睇到想拍手啊！呢一样系好惊喜， 咪拍手先 咁冇嘅。咁但系好惊喜咯，我最尾嗰一下系咁。对比翻，即系我头先所讲，唔好当一啲打怪兽啊，打啲奇怪生物体啦嘅戏睇啦。咁可以当一套 喺唔同绝境嘅环境， 即系绝境求生咁。 系啦，绝境求生咁嘅戏睇，你会睇一个人啲啦。即系譬如唔知大家有冇睇过，可能早几年一套叫《冰封七十二小时》啦。 Enter the Void 应该叫做，系咪？啊， 唔 系嗰 个 叫 Enter the Void，Enter 乜鬼嘢？ 唔记得又系啦。咁嗰度讲两个、三个。主角就去滑雪啦，跟住中途嗰个登山吊车就一阵之间断，唔知唔系断咗，突然间冇电，系啦，咁佢三个人就喺上面条条揈，又落唔到嚟，咁下面又有狼，咁点算咧？我觉得呢套有少少似嗰种感觉咯。即系你睇嗰套，你唔会话叫做可能叫冰狼就十二小时咁啊。咁但系呢一套会 focus 翻佢哋喺海下面嗰啲挣扎求存嘅一啲故事咁样啦。咁同埋，正如我所讲，系一个好低成本，唔好 expect 有啲咩话好大场面啊咁样。咁但系佢啱啱好个半钟咁，都我觉得几紧张啦。啱啱好啦，个时间系。当然要讲翻啲不足之处就系、是。那个故事背景都几智障，你睇得呢啲戏都 预咗冇乜故事噶啦。 点解佢要无啦啦落去个水底嗰度咧？咁啊， 咪贪得意咯。 哎呀，唔系，系呢个都唔算话剧透啦。但系就讲佢两个喺我唔记得叫墨西哥定边位度啦。咁就话啊，遇到有个 墨西哥啊， 系啦，遇到有两个。型啦，好不羁型啦，喂，我有个活动，你想唔想参加？咁啊，跟住话好啊，咁啊走落去啦。咁啊，去到嗰个上到架船，其中一个女仔已经觉得，喂，好似唔好稳阵咁。咁啊，另一个去个妹又，喂，而家使唔使一次点都试啦？咁其实 即系两姐妹一齐嚟嘅， 系啦，好老实讲话，你落去睇到你嗰嚿嘢咁样条条揈。残残旧旧咁都已经知濑嘢，咁佢都坚持咗落去，系啦，咁就一个背景啦。佢嘅文戏就系咁完啦，咁五分钟至十分钟咁就落去啦。 咁之后全程都喺个水底度。 系啦系啦，咁所以 overall 嘅话，我会觉得你唔可以，你唔好话太 expect 系一套好似旧年夺命狂沙嗰啲咁紧张嘅戏啦。咁但系你当系一套小本制作啊，或者一啲比较紧张一啲密室困兽斗嗰类戏嚟睇，都值得睇嘅，系今个礼拜嚟讲。 O K， 系咯。咁我你又睇咗呢套啦。咁我啱啱之前咧，早几日前咧，就睇咗另外一套戏。 系 咁嗰套咧，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近期睇一张电影海报一格格咁样啦。咁其实呢套戏就系伊云麦奎格嘅一套喺香港叫新上映嘅电影啦。咁佢叫黑金半逃，逃咧系逃走个逃， 逃走个逃， 系啦。咁其实嗱，呢啲名咧都用惯咗 好多次啦， 系乜嘢黑金风暴啊，就咁走黑金啊咁样。 系啦， 咁点咁即系其实都顾名思义噶啦，其实都系讲洗下钱啊，或者系同黑金有关嘅嘢啦。咁但系其实呢套戏咧，即系嗱，佢虽然同你讲，即系同我哋讲就话系阿伊云麦奎格嘅新电影啦，但原来佢咧。 16年 嘅，即系仲早过 T2 嘅时候嘅。 哦，仲早过 T2 添。 早过 T2，早过 T2 嘅，早过 T2 嘅。咁所以其实你望落佢个 character 嘅时候咧，其实基本上系有分别嘅，即系完全同 T2 嘅时候系两个样嚟嘅。 系。 好啦，咁嗱，你头先嗰套就紧张啦。 系。 呢套咧 就唔紧张啦， 疑似紧张，但都唔知系咪好紧张嘅。啊，点解咧？嗱，咁其实就系讲话。有一对英国嘅夫妇啦，咁啊去咗摩洛哥旅行啦。咁咧，阿老公咧就俾阿老婆遗弃咗。 系， 咁之后老公咧突然间就俾个俄罗斯人，就热情咁招待。嗱，咁你都觉得好奇怪，无啦啦新人在异地。俾人去热情招待，你去得多旅行啦、啊，你会俾人招待先？ 唔会啦，咪就好似三个四十今日咁样咯，唉，唔知有事都 唔知咁样。咁但系呢个友仔又好自用投身嘅，即系投咗身落去，即系佢会顺应晒嗰啲邀请啊，又去佢屋企玩啊，又去饮酒啊咁样。啊，但原来背后咧系有动机嘅，即系同呢套戏戏名一样啦，黑金啦，同呢啲黑即系有啲黑钱系有关， 帮佢手洗黑钱咁样。 类似咁样啦。咁、啊、但系其实咧，因为本身嗰个俄国人嘅身份咧，就系洗黑钱嘅专家嚟嘅。系啦，咁其实就想，即系佢其实想供咗啲 嗰班黑帮首领出嚟啊，即系想公仔户口出嚟。咁当然你咁样供人出嚟，咁自然成为咗人哋嘅目标，就会怼冧你啦。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实佢就想即系揾一个可以藏身嘅地方，或者系庇护嘅地方啦。咁就睇中咗阿伊文麦奎格呢个角色呢个人物啦。咁之后就好啦，咁就叫佢英国翻英国嘅时候咧，就交低咗嗰啲资料俾人。就谂住做庇护啦，咁但系之后点样样咧？嗱，呢套戏就上噶啦，唔讲啦。 Okay， 已经上咗添啊，系啦，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。 系咪英国片嚟嘅？系咪 英国片嚟嘅？系啦，咁因为女导演拍嘅，咁其实呢位女导演之前就拍过套戏，咁其实香港都应该冇上过嘅，应该就系《魔法保姆》嘅第二集。系啦，咁都听闻系啊。 都系奶奶地 嘅，奶奶地噶啦，系啊，咁 第一集都好似系奶奶地嘅。 第一集系佢拍，我唔记得咗。 第一集唔系佢拍，但系 都奶奶地噶啦，见到啲角色咁嘅样咯。咁但系即系呢套你睇头先嗰个故事嘅内容咁嘅样啦，疑似好似好紧张咁啦。咁其实实际出到嚟都系咁平平淡淡嘅， 平平淡淡， 平平无奇兼且系我记得系嗰日睇完之后，我同啲朋友都行话几句咁样，都觉得。都好拖拖拉拉咯，成个故事系，即系你唔点讲咧？佢好难，即系你会觉得成啊死咗都会完啦个故事，即系其实系好简单，好快讲完嘅。佢硬系要嗱，你嗰套系扭桥扭得靓，呢套系扭桥扭得衰。 我都扭嘅， 都扭嘅，扭来扭去，即系你以为已经完噶啦，啊原来仲未完， 系 啊仲要扭多镬喎， 原子杀机咁。 原子杀机扭嗰嘢就即系一嘢嘅啫，咁但系呢一个扭完之后又整一场黑夜要射杀咁样样嘅情节，就俾啲紧张气氛你，又谂住啊会唔会你死唔系你死系我亡咁样样，啊点知到最后又嚟一场明明以为安全咁样离开，点知啦啦啦咁样样啦。 OK， 但系佢唔系动作片嚟咯， 佢少许动作啦，咁但系佢都被列为三级，点解列为三级咧？ 三级噶， 嗱佢嘅人同人之间嘅动作场面咧，得一场。但仲要系好模糊嘅一场，即系都唔系特别嘢嚟嘅。咁其实都可能因为有涉及啲毒品嘅关系啦。咁， okay， 所以因为咁样样先令到 三级 咯。但系其实都系讲紧一部分，即系唔跟一几秒钟咁样啫。即系当然剪 咗。香港嘅电检依家都真系越嚟越， 即系越嚟越估佢唔到啦。 你估唔到，好似报告老师啊咁都就系三级嘅。 报告老师，咁你冇办法着晒校服啊嘛，咁你着校服都冧人啦， 系 咪先？ 系啊。 同埋呢度佢都几多都好难去形容嘅形容呢套戏，咁就系因为佢其实啲演员其实我又觉得发挥又唔系算特别好大嘅， 系 即系你谂下可以就系阿伊文麦奎格，其实你睇来睇去嗰啲演出咧都系咁样嘅，即系佢而家 其实好似成日半红不黑咁，我觉得 系我谂佢真系叫红，真系叫做迷幻列车嗰期啦， 星球大战啦， 星球大战啦，咁你 Obi-Wan 咁 系啦系啦系啦， 嗰时咪最劲咯， 嗰期最劲咯， 系啦，咁但系你之后你演好似佢系想演好多唔同类型嘅戏， 系， 但系咧永远啲感觉就系、是、咧啊，点解次次做亲都系咁嘅死款嘅咧？ 系啊， 即系佢样咧又好似好目睹，但系佢系咪目睹佢即系交唔足表情俾人啊，即系每一次都系咯，我可以讲就话，如果你睇完呢套戏，再睇翻 T2 嘅话咧，其实 T2 佢交足个功课咧，系交足好多嘅。 T2 OK 嘅其实 系啊，佢即系我谂始终都系个角色有啲连贯性啦，同以前 T1 咁，但系你始终你睇翻演出嘅话咧，呢套咧俾唔到，即系你俾唔到个感觉你噶。完全系啊！呢条友做乜嘢咧？啊，仲有讲起呢条，即系要讲， 仲未讲完 ，就系啲角色嘅问题啦。 系 嗱，头先咪话要揾佢帮手去做，即系要俾啲资料人去做庇护噶嘛。 系 啊，呢一个人嘅角色咧，系做一个老师嘅。 啊， 做一个 lecturer 嘅，教啲乜嘢就唔讲啦。咁虽然 都系咁反智做埋啲行为， 冇错啦。重要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。佢老婆系做大律师嘅，咁系谂住为佢做辩护啊，定系？ 但佢老婆中段就冇咗噶啦。 到尾嘅， 到尾嘅， 由头到尾嘅。但系佢其实佢老婆就唔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嘅中间，即系纯粹就系话，点解人哋咁热情招待你去饮酒，你去打网球，又或者系当晚去啲任何嘅 party 咁样，即系 even 最后一日喺摩洛哥，佢都冇可能自己有自己活动嘅，即系就要同系嗌同呢班人。一齐嘅，即系你会觉得好奇怪，点解个故事会咁样去咯？ 即系又啱揾个原因，就搞成件事出嚟。 系啊，即系你会我睇一睇，你会觉得啊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即系你谂下就系、是、啊，原来佢打仓底货啊，其实佢写系2015年噶。 我2015年添啊。 系啊，嗱，佢临尾嘅 end credit 系写2015年噶，我又唔知咩今次睇埋嘅 end credit。 哇，你真系瞓唔着你。 诶，好精神啊，个人 好精神添， 精神到咧系。即系佢去到2015年，喂，即系2015年拍完啦，即系完成咗套戏啦。咁即系你最少都摆低咗一年几两年啦。 系啊系啊， 咁都明白咩事啦。因为好似韩国都系，如果近香港上映就韩国咯，韩国好似系之后上嘅，但系其他地方都应该讲系旧年嘅五六月咁样，咁都摆低成年啦。 系啊， 系啦，点解咧？ 就系、 是、 因 为 佢咁，喂，唔系，但系我见佢中间佢有佢自己导演咗套戏喎，阿伊文咪佢噶， 系咪啊？ 系咯，佢。佢有套系喺2016年嗰度导演咗。 佢有自己导，佢冇自己导过戏咯，好似又冇，系咪之前？ 之前就好似冇啦，我见佢啊，会唔会真系中间摄咗套戏埋去，所以会唔会有影响？ 咁我真系唔知。但系始终即系你头先都所讲啦，佢半佢又半红不虾，即系但系又未完全系未都话唔红嘅，咁就系始终都系你会觉得啊，点解佢会？拍到咁嘅嘢咧，啊嗰度叫做咩 ？American Pastro， 系 啊，应该系同啊呢个 Jennifer Connelly 系啊，因为你讲完我都叫帮手做下资料搜集咁，我头先又睇我以为系呢套嚟嘅，其实 唔系， 我以为系呢一套嚟 嘅，反而呢套我想睇 系啊，呢套个卡士我又见 因 为 OK 喎， 加佢 系啊， 重点系 Jennifer Connelly 好耐冇睇佢戏啊嘛， 系啊系啊， 即系你唔系要睇你咪睇 Spider Man 即系把声啦，系 啊，咁所以都几想睇嘅，咁但系哇呢 香港好似冇听过话， 一顿出嚟真系有啲咬地嘅真 系， 对佢嚟讲真系。 都服服地啊！啲戏都 而家希望真系之后啦，睇下佢咩特别嘅好戏会做啦，咁样咯。 但系我见过导演之前系咪多数系拍啲电视剧啊？ 佢主要电视剧 系 啊，即系我谂呢，佢好似大部分时间都系拍电视剧。 其实好多导演我拍电视剧转型头一两套戏都唔系好有大信心啊！我觉得 我谂都好多导演都系咁样样， 系啊 系啊，咁但系佢下一套嗱，喂佢下一套系啲卡斯又劲嘅， 系 揾阿 Jessica Chastain 同呢个 Sam Rockwell 去做，即系做呢个 Manchester Man 嗰位男主角啦。 啊，知啊知， 咁佢哋两个演出，即系两个都演技派。我想点先？ 嗰套又讲乜嘢咧？ 嗰套真系唔知，真系，即系而家都未有，暂时即系 暂时 未有，因为佢都未有咁快上啊。咁所以其实你谂，即系谂下就系、是、啊，佢会唔会佢今次想点玩咧？即系会系做一个大片嘅制作啊，定系会啊继续可能系小品式啊？呢样都唔知，呢样都 系。 但系即系希望啊，呢位导演阿邵生啦 ，White。系啦，咁 祝佢好运， 真系祝佢。喂，佢都攞过啲奖噶，不过只不过 拍剧集嗰啲可能 OK 咯。 咁始终都系嘅，你好多导演 唔同强项，你始终都系 啊。咁你虽然拍咗咁多套电视剧，但系你始终你拍电影，始终规模唔同嘅。 系啊 系啊，系你规模唔同，咁你可能出到嚟最后嗰个结果都系啊变咗系咁样样，所以都系有啲。难题啊， 有啲难题。 系啊，咁系咯，嗱，你一套嘅鲨鱼打沉咗我呢个黑金啦。 系啦， 系啦， 今个礼拜仲有 emoji 啊 ，emoji 睇完，我应该会睇完再同大家分享。但系其实今个礼拜仲有一套叫《建军大业》， 刘伟强 系啊，但系佢喺内地嗰个票房都麻麻地嘅，因为我睇佢嘅票房其实只不过系。八日收咗3亿，反而唔及啊吴京嗰一套战狼二咧，八日已经收20亿喎。 喂，喺个战狼，嗱你香港冇上战狼一啦。 战狼一有上，但系第二集佢讲到咁劲嘅话，我都有啲想去见识下。 见识下 我，因为讲我睇佢资料系话佢上网，即系上网睇资料话佢拍嗰个水准系唔差嘅，因为佢有好多。动作场面系一场直头系六分钟一镜直落去水底嚟喎。 喂，而家好多戏都一镜。 哇，大佬但系佢玩到喺水底，同埋话喺动作场面、战争场面啊，系拍得住荷里活嘅级数。 喂，咁真系。 咁我又真系。 我哋使唔使北上望一望先？ 系咯，搵日有机会睇下上北上可以真系走去望一望。 系咯，咁喂，我哋下一节又讲下其他好嘢啦。 好啊。